Hello，Hello。 咁我哋今日咧就係講緊水嘅 ，OK？ 咁我哋首先咧就講，其實我哋飲緊嘅水咧，如果你乜嘢都唔搞，會發生咩事？好，咁我頭先講呢樣嘢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會緊接住咧，將呢個水知道答案嗰本書咧嘅精要咧，簡單咁講一次。好啦，我哋一講一講，到底你擰開水喉就咁飲會發生咩事？好， 係啦。咁我哋咧就 take reference to 啊水務署嘅網站，佢會話俾我哋聽有四大嘅過程去處理嘅。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是、預先處理啦，就落明矾，將啲大型嘅雜質咧變成大波波啦。咁第二落熟石灰咧調節佢酸鹼度， 幾好啊。 第三就係落聚電解質啦，就加速水中雜質嘅凝聚，就啱嘅形容就係、是。好多貓毛依家喺度飄，我就有個長鏈嘅嘢咧，掃係啦，集齊在地啲細啲嘅雜質，我可以凝聚到變一個大嘅嘢，係啦 ，flocculation 啦呢個叫，跟住就係高锰酸鈉 potassium permanganate，就係消除水中嘅锰呢個元素，跟住咧就係落臭氧，氧化雜質抑制水草，減少味道同氣味。 係，這個只不過是預先處理啫。 係啦，第一步嚟嘅，仲係第一步嚟。跟住再落粉狀活性炭，都係消除水中嘅味道和氣味。咁你見到兩個過程都要清除味道和氣味，就知道我哋嘅水源係點。咁同埋你見到已經要消除其中一種嘅化學劑啦。同埋要落好多嘅化學劑，即係嗰個聚電解質咧，去移除一啲另外一啲嘅雜質啦。跟住就去到澄清啦，多數咧呢個過程，多數都係咩多層式沉澱、咩固體沉澱、高速澄清，就係、是、將啱啱聚合咗個大型嗰啲嘢咧，即係啲找到個貓毛出嚟啦，那個貓球咧我哋就拎走佢，就喺呢度。跟住過濾咧就係即係將啲大型少少嘅物件咧去過濾咗佢啦。不如用重力或者生態，咁生態咧其實佢就打氧氣，令到啲菌水入面嘅菌咧消化咗。水入面嘅 即係群眾鬥群眾啦，係咪啊？ 係啦，用佢嚟食自己， 係 啦， 係 啦，打氧氣助長啲細菌食咗啲其他菌去。跟住咧最尾就係用臭氧去再消毒一次，咁都會加入咧氟氣保護大家牙齒。咁你就見到我哋開水喉嘅水咧，就經過咁嘅油輪啦，再經過九曲十三彎，唔係。呢啲咁嘅水喉管啦，嚟到你嘅水喉，咁打開之後個水 都未未你 skip 咗一步 啊，做完水 唔係，佢喺你大廈嘅水缸 哦，再勾咗 咧嗱，當然啦，如果各位聽緊嘅係大户人家咁，可能有自己嘅水缸啦，咁你個水缸可以不鏽鋼啦，亦都可以係黃金打造啦，咁樣係咪？咁嗱，一般如果我哋住正常即係普通平民人家住嘅大廈咧，佢個大廈水缸嘅話咧，咁你見久唔久就可以停一次水噶啦，咁點解咧要洗水缸？咁點解咧？咁因為咧，其實你發覺咧，水缸裡面咧，當然都係做咩儲水啦，係咪？咁儲水，如果大家有養魚嘅咧，就會知道咧，其實裡面會有好多嘢生出嚟嘅。OK， 咁咧就所以會有清道夫咧，就幫手去食啲污糟嘢咁樣。咁啲所謂嘅污糟嘢咧，其實佢係生態嘅一部分嚟嘅喎，佢唔係冇作用嘅喎，佢有佢嘅作用，只不過你唔想要佢啫。咁所以咧，大廈嘅水缸一樣嘅，佢裡面會生好多嘅嘢，尤其佢喺大廈嘅天台。長期曬住個温度咧，有暖咧，就生好多嘅嘢出嚟啦。咁所以點解啲人話啲水出咗嚟之後咧要煲咧？係咪？因為佢可能好多細菌啦。咁亦都有好多嘅頭先聽到啦，係 chemical 啦，即係化學物質。咁啲化學物質係咪真係直接進入身體係冇問題嘅咧？ 咁啊，如果你要對比一下另外一啲國家同國家之間賣水嘅咧個情況咧，就好似未必係咁樣嘅，即係佢哋唔需要話做，即都要處理嘅，但係冇話要去到處理呢個地步。咁我諗大家都清楚個源頭喺邊度同埋個問題係咩嘅。咁咧，但係咁呢一紮咁嘅問題，我哋加咗咁多 chemical 去處理之後咧，又經過曬啱啱講嘅喉管啊，加有鉛水嘅喉管啊，之後就到大家飲啦。咁。之前都講過就有啲濾水器可以處理咗嗰啲 chemical 啦，因為你見到佢即係集中處理咗 manganese 嗰、那個，即係個鋼嘅，即係其他好似都冇理過咁樣。咁但係我哋今日可能集中講嘅係個水嗰個形態嘅問題，大家即係我哋已經唔喺嗰個都係 physical 嘅層面嚟嘅， 但係唔係 chemical 嗰個層面。 因為咧，值得一提，可能有啲人未知啦，就係、是、其實我哋而家分拆咗做兩個節目嘅，咁咧就係心同感受咧，我哋會講翻比較係話肉身睇到、摸到、感受到嘅，即係譬如你食啲咩有益啊，避開啲咩唔好啊，跟點樣可以令到身體更健康，係純肉身嘅， 同埋科學角度嘅。 係啊，冇錯啦。咁嗱，我哋譬如一啲唔係真係完全肉身摸都睇到嘅。或者係比較能量，去到我哋講緊都科學㗎，我哋講緊喺呢個量子力學啊嘅角度咧，即係我哋講啲新心靈嘢嘅時候咧 ，OK 講能量啦，講物輪啦，甚至講嗰啲神話傳說啊各方面咧，就去咗另一個節目咧，就叫做能量場內嘅 ，OK。咁呢個咧，其實點解會改呢個名咧？就是、因為其實所有嘅嘢咧，即係你啦、我啦，會變化，係都係能量場裡面噶嘛。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粒子嚟噶嘛，粒子都會震動，咁個震動產生個能量，咁所以其實成個宇宙虛空咧，都係一個大嘅能量場嚟嘅。包括你產生過嘅念頭啦，你講過嘅説話啦，同埋發生過嘅事，包括未發生嘅咧，其實都 capture 咗喺呢個大型嘅網裡面嘅，就係、是、個能量場啦。 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個女神嘅名字，但係。其實大家都是活在這個女神所創造的 幻 覺底下， 是的。咁跟住就我哋會慢慢即係喺另外一個節目度，我哋會講一樣嘢嘅。咁如果未聽能量場內嘅話咧，可以聽翻之前第一集 ，OK？ 咁我哋講咗一個新嘅 concept 俾大家聽，就叫做黑暗體。咁點解咧？我一路咧棘住咧，我講 depression 講唔到，想深入講而講唔到咧，就係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個 depression 就同黑暗體有關嘅。OK， 好啦，咁我哋今次 back to 水啦。咁水嗰度咧就想講咧，其實德國嘅斯圖加特大學航天航學航空航天學院啊，佢一個研究咧就支持水有記憶呢一個理論嘅。OK， 咁一個嘅睇法咧可以改變我哋點樣睇呢個世界，同埋點樣睇我哋嘅健康嘅喎。因為我哋嘅身體有七成係水啦，而地球咧都係有成七成都係水嚟嘅。OK， 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水係承載住記憶，水又會受到外間嘅影響，包括説話啦、圖片啦、OK 影像啦，同埋咧念頭嘅影響嘅話咧，咁咦，我哋身體裏面嘅水即係血啊、淋巴液啊等等咧，係咪其實我哋諗嘅嘢會影響到佢嘅結晶咧？ 咁樣講咧，就好似大家個空泛啊，你講同我點知係唔係啊？咁但係其實唔係嘅，我哋嘅科學家咧即係光管性嘅博士咧，就已經係用顯微鏡嗱，將唔同地方嘅水源嘅水咧，係變雪凍佢變咗冰嘅時候，佢冰嘅時候形成嗰個狀態咧，佢記錄咗落嚟，就係唔同地方嘅水，即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咧，就係咁解。點解有啲地方種出嚟嘅茶特別咧，某個地方種出嚟嘅菜特別甜，係咯，所以就係關嗰個地方嘅水源事嘅。就係佢嗰個形態嘅問題，呢、這個一直係結冰嘅時候會見到。咁所以呢個博士咧，佢就係江東成博士，就係將唔同嘅水源結冰。 但 係 佢發現咧，正嘅就係咩咧？大城市包括巴黎啦、倫敦啦、東京，我鄉下同埋香港嘅自來水咧，因為受過人類工業文明嘅污染咧，係影咗出嚟咧係好模糊啦，啲顏色好衰啦，同埋啲形狀係扭曲不規則啦咁樣樣，係甚至咧。好難切到成為即係 identify 到佢係一個六角形咯， 最後睇唔出佢形成咗六角形一撇嘢咁樣子就。 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就係佢個研究團隊有一個攝影師啦，就突然間話：啊，如果係咁，不如試下俾佢聽下歌啊！咁 樣 係啊，聽歌睇佢會點啊？咁樣 交響古典音樂啦，講緊主打係。 跟住咧，發覺哦，原來佢哋中意咧古典音樂嘅。跟住研究小組亦都咧請咗一班小學生啦，咁樣對一樽又一樽嘅礦泉水咧就講嘅就啊，你好得意啊，你好好咁跟住咧就發覺咧出咗嚟咧係哇好可愛嗰啲咧就出咗嚟嚇係啲好得意嘅 pattern， 即係你somehow佢真係俾你讚得意，佢就變咗得意咁樣啦。OK， 但係跟住你鬧佢王八蛋嗰啲咁嘅字眼咧，佢出咗嚟咧又係咧結唔到晶啊，一撇咁樣樣。OK， 佢都試啦，原來佢哋話咧係將唔同嘅文字啦 ，OK 貼落個樽度，就俾個水閲讀，因為佢頭先試咗就話哦。原來你識聽音樂啊，你識聽咁識唔識睇啦咁樣，咁俾你試啦咁樣。 用咗唔同語言嘅文字都有嘅。 係啦，咁譬如舉例咧，依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神聖幾何圖案啦 ，OK。咁跟住依一個大家熟悉咧就係生命之花啦，好多古文明咧你都發現係有依個圖案嘅。跟住而家現今嘅 biology 發覺咧，原來咧細胞分裂嘅時候咧，分分下就變咗咁樣樣，即係生命嘅起源咁解 ，OK。咁但係咧，發覺最正就係咩咧？哦，原來咧， 你係要俾佢睇下 as in 喺佢個角度，即係字面朝內啊，向內。咁即係譬如舉例依一個嘅話咧，如果平時啲人咧，啲大悲水咧，講講佛教啲大悲水咧，佢係會黐向你嘅，即係話依一個係個樽咧，你係咁樣樣望到佢嘛？你明唔明啊？咁就唔係俾樽水睇，係俾你睇咯。如果你要俾樽水睇咧，其實係應該咁樣樣，係咁樣俾樽水睇，即係想象你係樽水，係咁樣向你咯。咁所以咧，依一啲咧，其實應該攞嚟做杯墊 咯， 係啦。咁你搣出嚟嗰個杯咧，係玻璃，係透明嘅個底。咁你就咁樣坐喺度咧，就俾個水可以睇到依四句嘢。OK， 咁依四句嘢咧，就我之前咧都有講過咧，就係嗰個 夏威夷 嘅嗰位嘅精神科醫生博士 Dr. Len。咁咧，佢其實依一四句嘢咧。是古夏威夷一路拿來我們叫做 resolve 一些部落和部落之間的紛爭的，或者部落裡面有個長老病了，跟著他們就不是只覺得是他個人問題的， 是覺得另外一個部落詛咒他， 不是他的家族，譬如他是跟其他人失去了和睦，或者他是祖先上面有一些未 resolve 的 issue， 這樣我們就用這四句話去做那個調解。咁後來去到近代咧，就係、是、一個女士咧 ，OK， 一個女嘅 healer 咧，當然係 from 夏威夷啦。佢就將佢再 improvise 咗，就變咗而家個版本嘅，都係用翻同樣嘅四句嘢，但係就唔需要有個長老出咗嚟，即、就、係、是、一個 shaman 一個薩滿嘅角色咧，去幫你去排解 ，OK， 而係你自己可以做嘅。咁佢清洗嘅就係你身體裡面儲存咗，你腦袋裡面儲存咗，你潛意識裡面儲存咗。嘅負面嘅記憶，即係點解同一件事會不斷咁發生喺你身上邊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比喻係就話，譬如話嗰、那個人做親份工，個老闆佢都得唔到老闆中意啊， 或者啲同啲同事都係唔啱碼嘅， 係啦 ，get 冇辦法 get along 啊，或者係你請親啲同事都好係性格巨星啊，好麻煩啊，或者你遇親個個男朋友都唔掂啊。有些太太很 nice 的，很 sweet 的，很好人的，但遇上個個老公都打他爛倒啊，這樣你發覺即是 somehow 歷史會重演的、哦、OK， 那這件事怎樣解釋呢？因為原來你是那個 program 來的，你揸住個 program， 個 program 在你裡面，所以你如果你走去找阿蘇什麼風啊、麥什麼靈啊、李什麼澤那些，他是一個外來人，其實他不是真的有能力去改變你的 program， 最有能力改變自己 program 的是你自己咯，係啦，咁呢個就係你喺個源頭度去淨化你自己嘅 program， 咁呢個就等大家知道多樣嘢啦。咁你個水嘅淨化，當然政府同你做咗一部分啦，係咪？就頭先講嘅債有明飯啦，係啦，即係我諗又加咗冇十幾個 chemical 咧，都有十個八個嘅 ，OK。咁所以去到你自己屋企咧，你都需要再進行一次嘅淨化，就係、是、淨化咗多餘嘅 chemical，OK。咁當然。煲水我們都會做這件事啦、okay? 但是就是我們會想做一件事令水變得更好，就是你可以用這些神聖幾何圖案剪在杯底上，make sure杯是透明的，讓它 read 到 OK 可不可以，生命之花也好，這個是那個 tetron、okay? 接著呢就 Okay, 四句， 四句嘢咯，你可以用英文版啦。OK， 咁咧頭先講翻咧就是 Dr. Len 嗰個版本咧，就叫我哋咧係揾啲藍色嘅樽啊， 玻璃， 深藍色嘅玻璃樽裝水，咁跟住咧就個蓋咧唔好擰實佢，咁咧拎走佢 ，as a matter of fact， 咁你就用保鮮紙包實個頂，塞佢落去曬太陽。OK， 係啦，咁跟住如果你真係哇，你住嗰度係冇辦法有太陽嘅話，唔緊要嘅，你用嗰啲叫咩燈膽咯。 烏絲燈應該係 烏絲燈膽 ，OK， 去照嗰個水都可以有同樣嘅效果，都可以做到淨化你潛意識咧嘅 program，OK，、okay? 即如果你覺得喂我個人生非常之不如意，我做份份工我都唔開心，我拍親次拖都唔如意，咁但我對人好誠懇，我係一個好人，但點解下下都係咁咧？咁你可以話依個係因果啦，你可以話你條命啦，咁但不妨大家試下就係用依啲方法去淨化咯，即用依啲漸漸啦 ，OK。跟住對住啲水講啲好嘅説話，已俾莫扎特或者貝多芬俾佢聽。 bless 啲水，即係等於啲人點樣叫嗰個聖水咧？就係因為神父祝福過啊，譬如或者法師祝福過啊，咁所以嗰啲就係變咗嗰、那個水嘅結構，已經唔係今次唔係 chemical 啦，係個水嘅分子嘅結構嘅問題啦，就係嗰度係第二樣係物質層需要改善嘅嘢嚟。 咁咧，我嚟緊都會做一樣嘢咧，就係我會咧整一啲貼紙咧 ，OK， 係個杯裡面望嘅 ，OK， 唔係你望嘅，個杯裡面望。咁我可以貼落啲玻璃杯度 ，OK。咁譬如你本身你已經買咗個水晶麥輪樽咧 ，OK。咁水晶麥輪樽佢做嘅嘢就係將啲水帶翻去佢出世嗰個環境咯 ，OK， 或者係各大洲嘅地底啊 ，OK， 山泉水，記住佢要揾翻佢自己嘅媽媽，即係佢去翻有礦物質、有水晶嘅環境，佢先係翻翻去佢自己嘅家咯。咁我哋點解話擺翻落去水晶樽度咧？佢見到水晶，佢就啊，我翻到去啦，我翻到屋企啦咁。咁你揀擺落乜嘢水晶度？咁呢個就對應翻麥輪啦。你邊個麥輪弱咧，你就用邊個麥輪咯。嘅樽咯，咁如果你唔知道咩叫脈輪嘅咧，呢度好簡單講就係你身體七個能量中心，七個發電廠 ，OK？ 如果佢嗰度成日都跳 fuse 唔夠電嘅話咧，就變咗你講一大嘅器官啊，同埋功能咧都會時好時壞啦，即係好似咧佢個雪櫃成日都跳 fuse。啲嘢食都唔放新鮮 ，OK 咁樣樣，咁所以你都唔想你啲內臟同埋器官唔放新鮮噶嘛，咁所以咧就增強翻嗰個脈輪。咁你點知佢強弱咧？咁你可以經過銅鑼灣、百德新街，曾經 WiFi 收得好差嘅地方 ，OK 上嚟我嗰度擺隻手仔去 check 就 check 到噶啦 ，OK。咁啊，大家譬如食飯之前咧，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祈禱咯。其實都係一種感恩嚟噶嘛，咁你嗰種 祝福食物嘅， exactly， 因為食物又係水咯，一樣。 係啦，你都會令到個水嘅結構會改變咯 ，OK？ 咁同埋你每一次你祝福一樣嘢，你祝福你嘅朋友啦，你對你嘅生命存在感恩嘅時候咧，其實你身體裡面嗰七成嘅血啊、淋巴液、口水、腦漿 ，OK， everything， OK。都會因為咁樣樣而改變嘅，咁就我哋下一次可以講點樣令到個水更健康 ，OK？ 對付癌病啦，對付發炎嘅狀態啦，咁樣，咁呢啲同一啲特定嘅礦石係有關嘅 ，OK？ 下一集講，拜拜。